潮流酷玩，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Pocket Photo 口袋打印机，让你走到哪里就能印到哪里。够潮又够实用的三 C 产品，总是更能吸引人。今天来咱们三 C 潮流生活馆踢馆的是一台名叫 Pocket Photo 口袋打印机。Pocket Photo 是专为三 C 潮流控们设计的一款口袋打印机，0.94英寸的厚度和213克的重量，让它看起来迷你的就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随时很方便的放入口袋或者包包里带出门。而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比如你用手机拍完照之后，就能立刻通过蓝牙和 NFC 智能手机传输这两种主流的连接方式，选好一张你觉得最棒的照片，再加上文字、边框、二维码等个性信息，就能立刻被打印出来，而且不用昂贵的墨水，只需要专用相纸。不过随机附带的数据线不能连接电脑进行打印，因为它只是用来充电的。可无论怎样，和立拍得相比起来，口袋打印机让你再也不用担心会浪费相片纸了，因为你可以先在手机里选出自己最满意的照片。有了这款 Pocket Photo， 以后出门就不用羡慕那些带着宝丽来的文艺小青年了。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带来一首苍老的歌，对着你轻轻地说，我不在乎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任凭这夜越来越深，你在我心中越来越沉，压得我不能翻身，做自己的主人，任凭着灯越来越昏，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看得清你满脸的风尘，任凭着天空越来越湛蓝，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可是有些说过的话一直没能改变，任凭这旅程越来越孤单，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丢不下的心是我不变的心，你的主人，任凭着灯越来越昏，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看得清你满脸的风尘，任凭着天空越来越湛蓝，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可是有些说过的话一直没能改变，任凭这旅程越来越孤单，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丢不下的心是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旅游局的王静，在这里我代表夏威夷旅游局给大家拜年，祝福大家春节快乐，鸡年有福。2017年我们期待您来到夏威夷旅行。 FM99.9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拉斯维加斯会展和观光局大中华区的 Eason， 在世界娱乐之都给您拜年了，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精彩纷呈，我在拉斯维加斯等着你。 Welcome to fabulous Las Vegas。 你好 FM99.9 The Ting Zong Pen Yuman Da Ji Hao Wo Ji Malaysia Da Ji Guan Lu Yo Zhan Yang Aziza Aziz Ju Yuan Da Jia Pi Jia Tuan Yuan Jiang Kang Sing Fu Ji Nian Da Ji Da Li Huan Ying Da Jia Lai Malaysia Shan Ying Kua La。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方金星铃木品牌总经理陆青，感谢2016年有 FM99.9 一路上的陪伴，2017年希望 FM99.9 越办越好，也祝愿节日期间还镇守工作岗位的听友能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行车路上注意安全，新春快乐。 大家好，我是北京康顺凯迪凯迪拉克 4S 店的售后总监汪洪波，作为一名老听友，在这里给大家送祝福了，祝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里所有心愿都能达成，哪怕先实现一个小目标也是成功的。打拼一年了，趁着这个假期呢好好放松一下，同时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北京康顺凯迪将会更加努力，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最后也祝愿 FM99.9 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好，为我们奉送更多更好的好歌曲好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庞大宝沃 4S 店总经理李艳平，感谢2016年有 FM99.9 一路上的陪伴，2017年希望 FM99.9 越办越好，也祝愿节日期间还坚守工作岗位的听友能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行车路上注意安全，新春快乐。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

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是幻影，每一次我还你，总是那么细细的，不让寂寞听到，嘲笑我用温柔的声音。每一次我离去，总是那么清醒的，不敢将你惊醒，让你发觉心在我梦里。每次我等你，总是那么静静地，不让光阴知道，安慰我用无言的期许。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砌成一栋孤单的房子。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手机数着你名字。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我的日记写成诗，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想着你的感觉，有如雨的缠绵，淋湿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有如风的缱绻，吹不走你的容颜。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我的日记写成诗，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想着你的感觉，有如雨的缠绵，淋湿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 钱是赚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智多星，我老婆从银行那办理了房贷，放款的时候发现是按照等额本息计算的，也就是我们要多还几十万的利息，我觉得不怎么划算，所以就想问问你，能不能更改还贷方式？ 个人房贷还款方式可不可以更改？不同银行有不同的规定，我这边先给你说说银行不同意变更的理由，主要是有两个。第一，因为当初贷款合同上就已经明确了还款方式，如果要变更还款方式，手续会很复杂，银行不愿耗费人力、物力和精力。第二，还款方式主要分为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大多数人签的是等额本息方式，但等额本金比等额本息产生的总利息要少，一般要求更改还款方式也是要求从等额本息换成等额本金，对于银行来说盈利会减少，因此从银行的角度看，更改房贷还款方式有可能费力不讨好，所以不给你改的可能性非常大。 啊，不给改啊？那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了吗？ 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想多付那几十万利息，我建议你可以试着申请提前还贷，因为申请提前还贷需要重新签订贷款合同，这个时候就可以更改还款方式了。不过有些银行会要求还贷满一年后才能申请提前还贷，甚至有的银行你可能还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更重要的是，重新签订贷款合同意味着贷款利率要按照当前银行的最新规定计算，如果利率折算变小，导致你最后要还的款和最开始的没多少差别，那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选择还是要慎重一些。理财智多星提示，在签订贷款合同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银行政策，包括银行对还款方式、提前还贷的规定，因为一旦签了合同，除非是银行失误，否则要想更改还款方式的话，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城市，把你我推向开始，爱情来得太迟，来不及理智，以为找到了彼此，会是一生一世。从此以后，孤单心事又多了另一个名字，用爱装饰，不同故事都锁在同一个位置，于是那些爱过的事就当作成长的仪式，只要期待有下一次，就不会想起谁的样子。只是我爱过你的事，却想跟是你看不到我还在爱着你的样子。拥挤的城市，把你我推向开始，找到了彼此，会是一生一世。从此以后，孤单心事又多了另一个名字，用爱装饰，不同故事都锁在在。 山常有微笑，虚伪装不是吗？我没有你形容的那么勇敢，我偶尔也会慌。我也和你一样，曾经年少轻狂，受了一点伤。我们都是一样，相信永远不远，但坚持却有点难。就让记忆中的爱慢慢烧，烧痛了我们就逃，带着现实的靠，折叠我心里的微笑痛。 想逃也逃不开，命运在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管桑田，哪管沧海，听琴声笑笑，该忘的忘不掉，红尘困住我年少。 FM 99.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庞大北京新能源市场总监王自由，我仅代表北汽新能源北京庞大16家 4S 店，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给您拜年啦！ 我是北京豪爵行保险部经理马春雷，在这里祝大家过年好，新的一年祝福 FM 999的听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被窝暖心，朋友知心，爱人同心，一切都顺心，永远都开心，事事都称心。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北京豪爵行将会更加努力，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也祝愿 FM 999在新的一年越办越好，为我们奉送更多的好歌好节目。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都盛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的刘佳。作为老听友，在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所有理想都能达成，哪怕先实现一个小目标也是成功。打拼一年了，趁着假期放松一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新年祝 FM 999的听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是北京和泰市知豆新能源汽车的总经理于倩，在此新春佳节之际，我代表北京和泰市全体员工，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紫气东来，万象更新，平安健康，吉祥如意。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北京和泰市知豆新能源汽车的全体员工也会继续为广大新老客户带来一如既往的优秀服务。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是行走的家，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爱车宝典，专业的呵护知识，贴心的保养推荐，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 最近有车友爆料说，自己的爱车油箱容积只有40升，但在加油时却被加进45升油，因此怀疑加油站缺斤短两，但最后质检部门的调查却显示加油站是无辜的。那么误会到底出在哪儿呢？本期爱车宝典为你分析。首先，我们要知道，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汽车油箱的实际容量必须大于油箱的额定容量，因此额定容量不能作为计量标准。而这一国家强制标准的目的，则是为了车辆正常安全的行驶。 一方面是考虑到油箱与油料之间热胀冷缩的差值，另一方面，如果汽车加油过满，会导致汽油直接进入进气道，引起火花塞被淹，直接影响车辆行驶性能。因此，制造商都会给汽车油箱留有一定空间，40升的油箱加进45升油是完全有可能的。爱车宝典专业提醒，虽说加油站缺斤短两是乌龙事件，但加油太满还是会给车辆行驶带来隐患，建议无论是车主还是加油站都要加强认识。 出发吧，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有它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 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 我知道他苦苦的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有种爱，说也说不出来，却能够让我偷偷笑出声来，有个人让所有不愉快变得滑稽又可爱，抱着你时我也变成了小孩，对我一笑就把我打败，就像朋友一样聊聊心是未来，爸爸明天又要去哪里，三次机会猜，输得不许耍赖，你睡了我好几次醒来，摸摸你的脸，感慨时间好快，每一张不经意的抓拍，瞬间永远留下来，陪着你时我也变成了小孩，对我一笑就把我打败，就像朋友究竟放在了哪里，三次机会猜，输得不许耍赖，上满满的爱，就像朋友一样聊聊心事，未来爸爸明天又要去哪里，三次机会猜，的不许耍赖， 在我地板这儿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歌永听觉得快乐， 什么你说什么， 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一二三，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小曼，感谢2016年有 FM 九九九一路上的陪伴。2017年，希望 FM 九九九越办越好。同时，也祝愿节日期间还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听友能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行车路上注意安全，新春快乐，鸡年大吉！ 大家过年好，我是百城旅行网的孙昌伟，我代表百城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岁岁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够了企鹅旅行网的 Jessie， 感谢2016有 FM 99.9一路的陪伴，祝愿 FM 99.9越办越好，也祝愿辛苦了一年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新年，不管是在家团聚或是出门旅行，都和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花开的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看时光飞逝，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花落的时候，放下了曾经不满和抱怨，关于这段情，或许就没有谁。我 会有过你的眼泪，从未向谁屈服，直到永远。花开的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看时光飞逝，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花落的时候，放下了曾经不满的抱怨，换一句感激，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我有过你的眼泪。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有一位法国小青年，由于出身富翁家庭，自小生活环境优越，生活奢侈，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人们都认为他是没有出息的人，父亲也摇头说他不可救药。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他受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伤害。他邀请这位漂亮的姑娘跳舞，姑娘不仅拒绝，而且羞辱他说：“请站远一点，我最讨厌你这样的花花公子。”骄傲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对他的藐视和冷漠，这让他无地自容的羞耻却使他突然清醒过来，开始对自己的过去产生了悔恨和羞愧。后来他给家里留下一封信，悄悄地离开了家乡。信中写道：“请不要探寻我的下落，容我刻苦努力地学习，我相信自己将来会创造出一些成绩来的。”果然八年以后，他成了赫赫有名的化学家。不久， 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位曾被人羞辱伤害的少年，就是在191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法国科学家维克多·格林尼亚。简单生活格言，人生最大的对手往往就是自己，自己迷惑自己，自己束缚自己。如果把羞辱转化为一种力量，在沉沦中崛起，幸运之神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当你再回头望过去时，你会认识到，要是没有从前的羞辱，你就不会有日后的努力和成功。 听众朋友，两起汽车撞老太的事件在全国有车一族里引起轩然大波。一起因为找不到证人，车上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到底撞还是没撞，成为了一宗悬案。但是汽车司机被判赔偿十多万。另一起事件的司机可要幸运多了，因为车上安装了行车记录仪，是撞人还是做好事一目了然，轻松摆脱了诬赖和扯皮。如今车辆越来越多，城市交通日渐拥挤，各种讹诈、碰瓷、刮伤、追尾等一系列意外事件一件接一件。一旦意外发生，在没有目击证人和监控视频的情况下，就很难说清楚了。这两起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却让我们在节目里推出的高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火了起来，销售异常的火爆，活动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导致昨天就有几十位听众怒气冲冲地打来电话说，一直不相信广角镜头、高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再加一台高档车载吸尘器，再加一款车载多功能安全锤，再加一款强磁强光爆闪信号求救灯，再加一部车载高清蓝牙电话，一起只要200多块钱，打个电话试试看，还一直占线打不通，要是送不起就别送了，瞎忽悠什么呢？大家消消气啊，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不可能在全国几百家电台同时播出。但是直接把超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加上全套高档装备打一折，这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只能限时5分钟。不过为了弥补大家，今天更是送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礼，您可要听好了，只要在5分钟内打进400176-1616，一台广角镜头、高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再加一台车载吸尘器，再加一款车载多功能安全锤，再加一款强磁强光爆闪信号求救灯，等等，还有好消息，今天还在加送您一部车载蓝牙电话， 全部高档装备只要298元就可以全部拿走，只要在5分钟内直接打进电话，所有产品就是直接送。现在只要一个电话400176-1616就能以298元特惠价拿走行车记录仪，并且还能免费获得全套豪华大礼，错过就没有了。订购电话400176-1616，400176-1616。这款行车记录仪安装极其方便，具有军事用途的夜视功能，为您的安全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保障。当意外发生时，立刻还原事情真相，可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恶意敲诈，保障您的合法权益，真的是您的忠实管家。同时，您在外出旅游时可以做高清晰的摄像机使用，给您的有车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订购电话400176-1616。车载蓝牙电话，外观高档时尚，在您行车途中遇到来电，只需要轻轻一按就可以轻松通话，方便又快捷。订购电话400176-1616，400176-1616。各位车友，今天全程高清监控的行车记录仪一折团购，就送您全套豪华大礼的活动只有5分钟。此时此刻是您拿走行车记录仪、吸尘器、多功能安全锤、爆闪信号求救灯，今天还有蓝牙电话，这样前所未有的大优惠，各位车友你们惊呆了吧。现在场外热线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很多车友因为打不进热线非常的着急，甚至因此怀疑买行车记录仪就送豪华车用产品的活动就是在作秀了。各位车友不用担心，货送到您府上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的可以不用付一分钱。考虑到今天拨打的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咱们临时采用了电脑接线，自动记录来电时间，只要您在5分钟内拨打过400176-1616，不管有没有接通，工作人员都一定会及时的和您取得联系，并且为您送出这份超值大礼。那这个活动还剩下2分钟，大家抓紧拨打400176-1616，最后2分钟内，哪怕有1000个人打进400176-1616，这1000个朋友也只要花298元就能拿走这款高清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更能一次拿走车载吸尘器、安全锤、爆闪灯和车载蓝牙电话。别犹豫了，立刻拨打400176。